第九集，问主编自然是不能问的，他现在手上就只有这一项工作，他几乎可以想象得到，主编会说他一件事都做不好，直接辞职算了。虽然梅雨琛说他们主编是虚张声势，但即使是虚张声势，也足以让他害怕。如果让他在主编和梅雨琛之间去选择一个面对，他宁愿选择梅雨琛，所以这个 boss 还是得继续打。地铁驶入市区之后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时值上班高峰期，车厢里很快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。白思君把座位让给一位孕妇，从孕妇和她老公的对话来看，两人像是要去做产检，她老公一直牢牢护着她的肚子。这对夫妻的样子很恩爱，白思君不由得发呆，如果有一天她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女人，说不定他也很向往去过这样的生活，当然前提是他得找到一个恩爱的人。上下班高峰时期，总让人忘记了先下后上的礼仪。白思君穿过疯狂往车厢里挤的人来到站台上，后悔之前没有在梅雨辰的屋子里补个觉，至少能错过这个时间。看看手机，才九点多，去公司打个卡应该能保住这半天的工资，只算个迟到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白思君看到屏幕上主编两个字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正常来说，他请了假，有事应该不会找他才对，除非就是这件事只有他才能完成。 喂， 马上给我回公司。 出什么事了吗？ 你过来再说。 公司写字楼就在地铁站旁边，白思君心烦意乱地回到公司，主编见他这么快就出现，还小小地吃了一惊。办公室里的气氛很压抑，主编和副主编的脸色都不太好，白思君大气也不敢出一口。 你和李峰准备的那个图书签售会，新书是谁搬到库房去的？ 是我。 他还清楚地记得李峰说自己有腰肌劳损，所以拜托他把拆封的500册新书搬到库房放起来。 昨天晚上的那场暴雨把明天要签售的新书都淋坏了，你自己说该怎么办。 淋坏了？书不是放在书店库房里的吗？ 那个库房有个角落是漏水的，那边一直不放东西，书店的工作人员说告诉过你们了。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，李哥呢？ 明天签售会的主角是近几年大热的悬疑作家齐云，而齐云的责编是李峰。白思君虽然在工作上属于不太会拒绝的类型，但这不代表他就是个忍气吞声的人。这件事的责任显然不在他，他不相信主编会把错归结到他身上。 他辞职了。 什么？ 书店的员工一大早就联系李峰了，他知道这件事比较严重，所以就直接不来公司了。 白思君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他一直都不太喜欢李峰，这个职场老油条总喜欢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后辈来做，而现在他捅了娄子不说，还把白思君拉下了水。 签售会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，这个事儿，你得负责到底。 白思君心里的火蹭蹭地往上窜，他只是去帮忙搬了一下书，什么叫他是最清楚的？他连话都没有跟齐云说过，怎么去办这个签售会？而且还是现在这种情况下。白思君反驳的话已经到了嘴边，但最后还是压抑住怒火。 营销部门没有办法吗？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书，你得有书人家才能营销，书都没有了，你让人家怎么弄？ 那签售会可以改期吗？就算现在联系印刷厂加印，可能也来不及了。 不行，签售会我们已经宣传了两个月，怎么可能在前一天突然改时间？你是想让同行都笑话我们吗？ 白思君抿紧了嘴唇，心想要不他也辞职算了，反正梅雨琛的书稿他也拿不到，到头来还是只能受气。 不过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副主编拍了拍白思君的肩：“ 小白，不克服一下吧。新书啊，可以去其他书店抽掉，就是要麻烦你多跑几趟了。” 白思君没有吭声，副主编说的不失为一个办法，但是去其他书店调，人家不一定会乐意，也不知道要遭受多少白眼。副主编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：“ 这件事其实很锻炼人啊，你要是办妥了，说明你确实是有能力的，以后齐云的新书我们就可以交给你负责了，你说是吧，老何？” 副主编说着看向主编，而主编点了点头：“ 没错，这事儿你解决了，以后齐云的书就交给你来做。” 辞职的念头好歹是打住了。白思君安慰自己，都说危机代表着机遇，暂且就相信这个说法吧。从主编办公室出来后，白思君走到窗边给李峰打了个电话，毫不意外没有人接。“ 怎么样，还好处理吗？”“ 啊，只能尽力了。” 加油，做书是很辛苦，不过当你看到读者的肯定时，还是会觉得都是值得的。”“ 嗯，可是我现在都还没有做过自己的书呢。”“ 别着急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” 白思君给李峰发了一条微信，询问各书店的库存量，但李峰一直没有回复，他只得联系印刷厂的工作人员，拿到了配送清单。齐云的书出版印刷了50,000册，其中安排到本市各书店里的书总共还不到1,000册。举办签售会的那个书店本来有着最大的库存量，结果一场暴雨下来，直接让市里的总库存少了一半。白思君给各书店挨个打电话，说了不少好话，才勉强凑齐了300册。最后还是主编联系了一个网络书商，好说歹说又凑了200册。午休的时候，白思君给李峰发微信讨要签售会的开场词，毕竟除了齐云本人以外，最了解这本书的就是李峰了。然而他的消息没有发送出去，因为李峰竟然把他给拉黑了。搬了大半天的书，白思君晚上回家打开密码门锁时，手指都是抖的。隔壁的一个女生正在公共阳台上晾衣服，白思君一进门，她便从阳台上探出头来打招呼：“ 今天忙这么晚啊？”“ 哦，临时有点工作。”“ 我们约好10点斗地主，你要来吗？” 合租的四人偶尔会一起聚个餐，或者玩点游戏。“ 啊，不了不了，还没忙完呢。”“ 编辑的工作这么辛苦啊？”“ 跟搬砖没两样。”“ 那你加油。” 签售的新书解决了，白思君还得考虑签售会开场词的问题。之前他跟着其他编辑去过几次签售会，大概知道该怎么热场，但真要他自己上，难免感到心虚，况且还是在他完全不了解这本书的情况下。齐云的新书叫做《垃圾桶的秘密》，书里的垃圾桶很神奇，东西放进去会自动消失。整本书由3个小故事构成，分别是失踪的孩童、丢失的赎金以及消失的尸体。读到最后，读者会发现原来3个故事都互相有联系，而这就是垃圾桶的秘密。齐云不愧是这几年大热的悬疑作家，故事情节描写有张力。白思君原本打算粗略看看，大概知道讲什么就好，但他不知不觉就沉浸在紧凑的情节中。等他翻到书本的最后一页时，时间已经快到凌晨1点。或许是周六的缘故，客厅里的三人还在嘻嘻哈哈的吵闹。白思君从房间里出来，前去卫生间洗漱，那三个人还想拉着他玩个通宵。后来还是楼下的住户上来提意见，那三人才未尽兴的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白思君借鉴了一下营销部门发在公众号和微博上的宣传文案，又加了一些自己的见解，最后差不多快到凌晨3点，他才勉强拿了份自己满意的介绍出来。签售会在早上9点半举行，白思君还得赶在8点半去接作家齐云。齐云是本市一所重点大学的老师，今年38岁，离过一次婚，现在住在大学的教职工宿舍里。白思君去接他的时候， 不可避免地重新踏上了阔别四年的大学校园里。